心情就像天气，时雨时晴。恋爱就像电影，时悲时喜。究竟什么才能永远变？ 但是 Madam 的好音乐 Music Body 给你永远的40分钟纯净音乐空间。 My FM 身在他乡，志在远方，你的爱让我坚强，歌声荡漾，你为我鼓掌，沉浸在爱的海洋。从不敢想到想去做到做到我想的，事实证明我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脆弱，我只是需要一盏灯，一支麦克风。身在他乡，志在远方，你的爱让我坚强，歌声荡漾，你为我鼓掌，沉浸在爱的想象过做一名医生救死扶伤，也曾想象过做律师做记者做奥运冠军，但是都没有结果，因为我最想要的是一盏灯，一架钢琴，一支麦。 这首歌来自曲婉婷《爱的海洋》。时间来到了9:09，正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 My Fame 100.5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今天呢是周三啊，所以就想说一句话，就是周三来了，周五还会圆吗？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把最近让你觉得开心的事情可以和我来分享一下，只要把你想说的话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将会有机会可以得到我们送出的 My Fame 纪念品一份。继续听歌，来自陈琳，爱就爱了。 Thank you.

酸，别让峰回路转，这眉头的两端都画不出纷乱的答案。我说过的不算，别控诉着无奈的爱怎么转弯，也别无聊的疯狂的继续纠缠，更别嘘寒问暖。这路再转弯也不能阻止勇敢，哦，我都不喜欢，怎么能够展示你超脱天空的自然。头的两端都画不出纷乱的答案，我说过的不算，别控诉着无奈的爱怎么转弯，也别无聊的疯狂的继续纠缠，更别嘘寒问暖，也别无聊的疯狂的继续纠缠，更别嘘寒。 欢迎回来，你正在收听的是 Music 40， 我是董真。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最高温度4度，夜里的最低温度-3度，全天晴好。那说到咱们头部呢，虽然说只占身体重量的10%，但是它的散热呢其实却占全身散热的40%，因此呢冬天记得一定要戴上帽子，但是呢不用戴过厚的帽子，原因呢就是因为如果你戴上很厚的帽子呢，很容易捂出汗而受凉感冒，所以呢冬天戴上帽子就好了，但是切记不要太厚。继续好音乐，来自陶喆《宫保鸡丁》。 难过，我没有病史，没有症状。

变变成空，把我生命里每一次感动和亲爱的朋友热情相拥，让真心的话和开心的泪在你我的心里流动。亲爱的朋友热情相拥，让真心的话和开心的泪在你我的心里流动，让真心的话和开心的泪在你我的心里流动。 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来自成龙、李宗盛，《真心英雄》。随着新好音乐，你正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 Music 40，我是董真。近日呢，乐坛天后容祖儿的最新作品改编版的《最好时光》正式上线。那作为出道17年的歌手，容祖儿是唱了无数让人耳熟能详的经典歌曲。那在推出的将近30张专辑当中，那他自己呢也会觉得有一些歌曲可能未能完整的发挥其魅力，让人遗憾。所以在现在呢，他如新的一年当中，容祖儿也是自己派了一个任务，就是在他曾经的一些歌单里，然后是拣选了一些沧海遗珠，也就是在他即将举行的演出上呢，会来重新演绎，令这些曾经可能会默默守候的歌曲呢，会有一次再生的机会。而刚刚提到的这个改编版的《最好时光》呢，就会作为他的演出会宣传曲再次进入到大家的视野当中。那相信这次的改编也一定会非常的受欢迎，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容祖儿本身就是宝藏。那同样接下来的这位歌手呢，无论什么歌曲，只要由他来演唱，也总是特别的吸引人。一起来听到的是陈奕迅《I Do》。 记得那年秋天，相约一个微凉的海边，如童话的情节浮现在眼前。总是那年的你却不再让我走得好缓慢， I do， 我愿意承担厌倦一个人晚餐，就算粗茶淡饭，原来有你的陪伴，日子过得灿烂，幻想着幸福的图案，美满少一段，依然是孤独和悬。我想我会愿意接受挑战。

远离地面，快接近三万英尺的距离，思念想念的身体的引力，太大的泪不停的往下滴。逃开了你，我躲在三万英尺的云底，每一次穿过乱流的突袭，紧紧的靠在椅背上的我，以为还拥你在怀里。 有迪克牛仔三万英尺，欢迎回到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分享的就是你最近开心的事情是什么，所以呢也是借由这次的机会呢，把你开心的事情说出来，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开心一下。看到柠檬树说了，他说我今天就很开心，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今天调休不用上班，然后呢到现在我还在赖床，然后是一边听着节目一边躺着啊，简直就是太幸福了。的确我觉得六日如果休息还不算什么，就最幸福的就应该是周一到周五，在别人都在工作的时候，如果你在休息，确实这种强烈的对比会让自己的幸福感会觉得更加的强烈啊。还有呢，看到 Babyface 说了，他说最近开心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在自己生日的那一天，部门领导和同事一起给我买了个生日蛋糕，当时呢觉得真的是很惊喜很开心，因为没有想到单位的同事能够记得自己的生日啊。不得不说你所带的这个团队真的是太有爱了，我觉得如果同事之间相处特别融洽，彼此之间关系特别好，其实你每天呢工作起来也特别的有动力。好了，我们暂时还是先说到这，接下来呢继续好音乐，在歌曲过后我们继续来分享大家的评论啊。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刘德华小丑。 借钱吃海货 不算不会过， 季新阁隆重推出春节海鲜大礼包， 公司福利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 京津冀三地免费送货上门， 季新阁咨询热线400-827-9818。 海湾财富中心、临港商业综合体、毗邻教育机构、湿地公园、大型酒店，已入驻金融、餐饮，70-135平米沿街商铺抢占先机，电话6621-1666-6621-1666。 上汽大众慕宁店祝车友们新年大吉！天津慕宁大众携手帕萨特、途观与您欢度2017，均可尊享2年零利率和5000元保险贴息。滨海新区第五大街慕宁路32号6620-0680。 FM 100.5。 在欢呼之中响起，眼泪已涌在笑容里，寂寞是欢乐送到你眼前，落幕是孤独留给自己，是多少磨练和多少眼泪，才能够站在这里，失败的痛苦，成功的鼓励，有谁知道这是多 小岁月的累积，小丑小丑，是他的心酸化作喜悦呈现给你。 追寻最纯净的民谣，感受最时尚的旋律。My FM 100.5，随时随行好音乐。大家好，我们是 陆先生乐队。 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 My FM。 吹过，穿过头发转。 来自性感天后温岚带来的夏天的风，随着最新好音乐，你正在收听的是 MyFM 100.5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继续回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然后是看一下大家分享了哪些让自己很开心的事情。其中呢，看到挪威的森林，他就说了，他说最近开心的事情呢，就是过年期间能够出国旅游了。本来呢，其实对于过年真的是没有什么期待，但就是因为今年能够在春节的时候出去玩，所以又变得很期待了啊。的确，其实，在春节期间，如果你在国内玩的话呢，其实走哪人应该都很多，其实最明智的选择就是出国旅游，也祝你玩得开心。还有呢，看到这个大鼎鼎说了，他说拿到董真的签名照算吗？只要你觉得开心就好啊。这位朋友挺可爱的，因为有的时候我说你经常来互动，送你一份我们的纪念品吧，然后这位朋友没有要，而选择了拿走我的签名照，所以在这里呢也是感谢大鼎鼎这位朋友对于我的支持。还有看到我度女成魔说了，他说我开心的事情呢就是救死扶伤，送了一个突发病人去医院。这位病人呢应该是脑出血，他说我自己呢是从三楼给人家背下来的，别问我是谁，我叫雷锋啊，活在我们现实当中的活雷锋。那其实现在呢很多人可能在外面啊想去帮助人，但是就怕有人是碰瓷儿的那类型，所以往往呢大家可能不敢伸出自己的双手去帮助别人。但是我希望呢鼓励大家还是能够向我度女成魔这位朋友来学习。只有每个人彼此都互相信任，相信对方是诚实的啊，是善意的，其实呢人与人之间也会变得更加的信任，那我们的社会其实也会变得更加的和谐，所以是鼓励大家去多多的帮助别人。还有看到啊，这边有的朋友说的差不多啊，然后看到这个太阳公公就说了，他说考完试了，还考了一个很好的成绩，现在呢是在班里第一名，那最终的就是放假了，终于可以和各位主持人来互动拿奖品了。的确啊，其实在这一段时间我们每档节目呢都会给大家送出不同的奖品，所以你锁定我们的频率肯定是锁定对了。还有看到一位很有爱心的朋友啊，这位叫做杨红强，他说了，我最开心的事情呢就是做义工得到了别人的肯定。那我也问到了这位朋友他做的是什么义工。他给我回复的是，他是帮助献血的人来做服务的义工，有点志愿者的形式啊。无论这件事情是大是小，我觉得只要是献出爱心，我觉得这位朋友就非常的可爱。而且要是，然后我也看到啊，有人问我说，董真你最近很开心的事情是什么？我最近很开心的事情就是也有点献爱心的这意思吧，就是也不能说是最近，我大概可能会每隔一两个月就会给一些个救助流浪狗流浪猫的这样机构去捐钱。每次呢可能都会捐一些，然后我觉得可能自己的微薄之力不足以去改变什么，但是我觉得每次捐完之后呢还是很开心，因为我个人特别喜欢小动物嘛，所以看到他们确实冬天很难度过这个寒冷的冬天，所以我还是很愿意去献出自己的爱心。所以我是提倡大家，无论你是想通过什么渠道来献爱心，还是要多多的去奉献啊，然后时间长你会发现其实奉献爱心也会让你自己变得更加的快乐。好了，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也不多说了啊，还是赶快把我们的 MyFM 纪念品送出去，就是送给这位叫做杨红强的朋友，是可以得到 MyFM 的纪念品一份。一呢是感谢他对于我们节目的支持，二就是要非常感谢他的这份爱心。那其他的朋友呢，如果你想得到我们奖品呢，可以在明天同一时间来继续锁定上午的 Music Forty。 接下来继续听歌，来自蔡淳佳小眼睛。 海湾财富中心、临港商业综合体、毗邻教育机构、湿地公园、大型酒店，已入驻金融、餐饮，70到135平米沿街商铺抢占先机，电话6621-1666 6621-1666。 新年贺新春，庞大奔驰北辰总店全系车型震撼特惠，全新长轴距一级车现车特惠供应，置换购车送5000元大礼包，部分车型购置税减半政策持续至1月31日，详询8690-7777。 MyFM 100.5。 想把喧闹的世界按下暂停。 MyFM 100.5 Music 40 starts now. Because

愿你爱呜十个钟头，运作又呜银河尽处开罐头，出窍是我的自由。这个会开胶，看老板却不走，我便抬起头，架空跟天使互敬美酒。人人傻了吧，傻到只好嫁两送，今是荒谬，平庸伴你探过，变成再看上选购。人突然无 欢迎回到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如果说一个人钱不够了啊，咱们可以找银行贷款。那如果分数不够呢？最近南京的某中学呢，就出现了分数银行，也就是说考试考不好呢，这个学生可以向分数银行来借分啊。那说到这一现象呢，就出现在了南京一中的高一的班级。那在这个班级当中呢，他们也是率先实行了分数银行，而这样的一个事情出现呢，也是让不少学生大呼啊，真的是太人性化了。但是呢，你要知道这个有借有还才能再借不难，所以说学生们这个借出去的分呢数呢，其实还是要还的，而且呢还是可以分期贷分啊。说到这儿，可能很多学生会觉得啊，简直就是一项福利啊。可能很多咱们天津的学校的学生呢，如果知道这条消息之后，应该也是很期待能够有分数银行的出现啊。不过我倒是觉得，与其呢我们还要还，还不如其实当时考试的时候你好好复习，到时候在考试的时候呢努力考好，自己一次性考好，岂不是更棒呢？好了，闲聊过后继续听歌，来自陶喆，《就是爱你》。 Yeah， 直都想对你说，你给我想不到的快乐，像宇宙给了沙漠，说你会永远陪着我，做我的根，我翅膀，让我飞，也有回去的我。 FM 100.5，注入音乐正能量，好音乐有格调，尽在 My FM。是想去未来的路。 只想去未来的路，我要像梦一样自由，像大地一样宽容，在这艰辛繁琐的路上点亮生命。 像梦一样自由，欢迎回来，这里是前四十分钟没有广告打扰的 MyFM 100.5 Music 40，我是董真。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消息。那最近呢，就有消息传出了，说北京国安队呢是报价3000万英镑，想要求购英超桑德兰队的前锋迪福。虽然说迪福呢今年已经是34岁，但是呢他在本赛季当中，迪福的状态是非常的不错，而他在英超出场20次，一共就打进了11球，所以说是非常的厉害啊。而且呢，要知道，其实整个桑德兰队呢，这一次才一共才进了19个球，而19个球当中呢，这个迪福呢是贡献了11球，可见他的状态真的是非常的好。所以北京国安这边呢也是注意到他的这个非常好的状态啊，因此呢是向桑德兰开出了3000万英镑求购迪福。那目前呢，据了解，该俱乐部的财政状况会有些紧张，所以很有可能会答应国安的报价。那如果迪福呢真的是加入到了北京国安队，那我相信明年的这应该说是今年了，今年的中超赛季，那北京国安队一定是非常的精彩。好了，我们接下来继续听歌，来自陈慧琳，我不以为。 想一步一步的退，心却一转也不敢违背，生怕那分不清的真伪，让一切变得似是而非。有多少时间让人慢慢体会梦的真正快乐与伤悲，不知其所以然的错与对，爱总是令人不安又盲目的给。我不以为爱是被游戏的，说伤痛可以不理会，我不以为。我试图想一步一步的退，心却一转也不敢违背，生怕那分不清的真伪，让一切变得似是而非。有多少时间让人慢慢体会梦的真正快乐与伤悲，不知其所以然的错与对，爱总是令人不安又盲目的给。我试图想一步一步的退，心却一转也不生怕那分不清的真伪，让一切变得似是而非。有多少时间让人慢慢体会梦的真正快乐与伤悲，不知其所以然的错与对，爱总是令人不 保留的音乐空间 My Music 40分钟只听见好音乐。你好，我是陈意涵。 城市睡着了，还在想着他，窗外雨好大，他有没有回家？不能拨通的电话，自言自语的哑巴，他好想他。分开就分吧，他说一不爱他，如果他幸福他不会困住他，现实不会像童话逃离挣扎，爱真的走了吗？故事里他和他，他是那么爱他，他在耳边说爱他，知道吗？他多想再见他，就算再多代价，就算再次开始。

Now, right now, listen. My FM 100.5. Music 40. Right now. My FM. 傻过，疯过，是非的条件，渺小极限，一夜之间多遥远，浑浊的雨水总能洗净一条街，天越黑那微光越是浓烈，傻过，疯过，是无悔的条件，渺小极限，都在我的第一眼，身上那束疤还不易浮现，委屈在人群中变成纪念，青春这份情是小手拍间变成感言，人生有多深，是就有多少次毁灭，未来 活力的歌曲，来自张韶涵，第一页。时间来到了11:07，你在收听的是带给你24小时不间断好音乐的 MyFM 100.5 Music 40，我是董真。歌曲《阴天》呢，算是莫文蔚整个音乐生涯当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经典歌曲。那整首歌曲过后呢，你会感觉哎，真的是作品是浑然天成，然后又充满个性。那无论是词曲，还有是莫文蔚的演唱，都有很大的亮点。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赶快来听莫文蔚《阴天》。 开始总是分分钟都妙不可言，谁都因为热情它永不会减，除了激情褪去后的那一点厌倦，也许像谁说过的贪得无厌，活该赢了谁说过的不知检点，总之那几年那 面。 今天在不该等的房间，当所有思绪都一天一天沉淀，爱恨情欲里的一点盲点，不知愈出那么明显。女孩统统让到一边，这歌里的细微末节就算的体验，若想真明白真要好几年。 优质音乐空间就在 Music Foodie。 Hello 大家好，我是魏晨。 亲，有太多话要说，我说我一言难尽，也不要太啰嗦，我还有一台钢琴，它让我打破沉默，听来不太安静。Yeah， 就算有多少烦恼缠绕，我也只要抱着吉他的小蛮腰，黑白琴大声要再没烦恼把我弹倒。听不听到就这个旋律，心不心跳，再不能言语并不明了，现在就要越来再硬要，你什么大不了，我们遇见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被演出现歌声蔓延，我用音乐来参见。听每一个乐器跟我写出一段感情，每一个节奏替我画出一阵丹青，每一个音符帮我谱出一场幻境，让我安心。音乐突破了时间空间，才会重现最思念的一张容颜，我释然的暗恋再也不会梦见梦魇。听不听到就这个旋律，心如心跳，再不能言语并不明了，现在这样一言再明了，你什么都明了，我们不见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没有这些歌声蔓延，我用音乐来暂停，这只有一个理由，我屏着呼吸好几口，好好去享受这一对双手陪伴着你游走，身体在我前后左右，没有人能够左右。 就这个旋律心不心跳，再不能言语并不明了，选择解压音乐在引导，没什么大不了。我们遇见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没有局限，歌声蔓延，我用旋律心不心跳，再多言语并不明了，现在这样音乐在引导，有什么大不了。我们遇见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没有局限，歌声蔓延，我用音乐来弹起一切都就一定。 来自方大同听，欢迎回到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都形容这个冰糖葫芦呢，曾经有一段话啊，说这个冰糖葫芦酸，酸里面它裹着甜啊，确实这个酸酸甜甜的味道特别的让人喜欢啊。那在今年呢，咱们的中国冰糖葫芦也是首次登陆了俄罗斯圣彼得堡新年集市，据说呢，咱们的糖葫芦也是意外走红，在八天时间当中呢，一共是卖出了大概是10000多只啊，而且呢也是被最爱甜食的俄罗斯人评为是新年最受欢迎的外国零食。那今年冬天你吃冰糖葫芦吗？反正我是特别爱吃啊，而且我可以告诉大家，其实每天上午中午啊做完节目之后吃过午饭，我都会特别馋这个冰糖葫芦。那咱们天津人是把它叫做糖墩儿啊，反正我觉得如果你觉得中午吃多了吃撑了，不妨呢在下午买上一串糖墩儿啊，然后吃过之后呢，你会觉得肠胃特别的舒服。闲聊过后继续听歌，来自 GS 演唱的《杀破狼》。 小时不打烊。登录 MyFM 1005微信或者蜻蜓 APP， 24小时不间断的好音乐。 对我们来说，只有你喜欢的音乐才叫做好音乐。 Music 40 40分钟好音乐播不停，只在 MyFM。 这首歌来自范玮琪，最重要的决定。欢迎回来，你正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 Music 40，我是董真。近日由王啸坤执导，然后杜阳担任总监制，范玮领衔主演，还有贾静雯、林更新、薛之谦等明星倾情加盟的轻幻想重喜剧电影《有完没完》，率先呢也是曝光了一组千面老范版的剧照。那这部电影呢也将会在今年的4月1号正式上映。而说到由范玮饰 饰演的老范呢，在影片当中形象也是大胆多变，喜感十足。而曾经导演王啸坤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也是放话说啊，大家能看到的其实只是范伟的冰山一角。那其实仔细想一想啊，范伟从相声小品再到如今电视剧电影，可能在这个世上恐怕很难再会有一个像范伟这样的一个演员，他可以横跨文娱四界，并且呢最终他在去年也是凭借自身的努力和实力是拿下了第53届金马奖最佳男主角。如此实力派啊，那我们是一起来期待一下范伟在影片当中的精彩表现。继续听歌，来自林忆莲、李宗盛，当爱已成往事。

最佳影片是每个细节都未曾删减， 最佳的音乐电台是每一首歌都被完整播放。 你现在收听的是 MyFM 100.5，永不切歌，永远给你最佳状态。 MyFM。 这里是带给你前40分钟没有广告打扰的 MyFM 100.5 Music 40，我是董真。由景甜还有万茜以及舒畅、于小伟等领衔主演的《大唐荣耀》这部电视剧呢，也将会在大年初二1月29号来登陆北京卫视以及安徽卫视的黄金档。那在昨天呢，1月10号，电视剧也是曝光了由歌手孙楠来倾情演唱的片头曲《为江山》，荡气回肠的旋律再配上孙楠独特的声线，也是渲染出了悲怆缠绵的《乱世情》。那除了此番会邀请到孙楠来倾情献声之外呢，电视剧《大唐荣耀》还将会邀请到谭晶、还有郁可唯以及音频怪物等众多歌手、音乐人及本剧主演加盟。那我相信有了几位实力派演员的加盟，再加上几位实力派唱将啊，一定会让这部电视剧的配乐还有剧情是非常的精彩。继续听歌，来自罗志祥《精武门》。 喝羊汤还是吃火锅，好难做选择。 大冷天的别磨叽了， 呷哺呷哺推出温补羊汤锅底，治愈你的选择困难症。西蒙羔羊肉搭配温补羊汤锅底，帮你驱散严寒，美味就在呷哺呷哺。

这个词在音乐界早已不是一个新鲜词汇了，但当吴亦凡的名字和谭晶出现在一起，还是让人有一种莫名的期待感。星爷和徐克老怪为这次混搭提供了一个绝佳背景，西游伏妖篇。作为唐三藏扮演者的吴亦凡亲自上阵献唱了这首乖乖，歌曲中虽不乏戏谑搞怪成分，但也不失温情脉脉。 我的柔软心肠很厉害，我们可以一起打妖怪，金箍棒了杀了伤了八戒胖了师傅够了，请你乖乖做个善良小孩，你是我一生所爱。 是不是听起来有点耳熟呢？这首歌的合唱部分是由经典的《一生所爱》改编的，并且引用了《西游降魔篇》中的儿歌三百首。吴亦凡的说唱配上谭晶的民谣范儿，让这首创新翻唱的《乖乖》有了一种观音在上、三藏领命的即视感。 我是真的是不太喜欢当偶像，因为偶像的包袱太重了。我其实就是我自己，他们能够从我身上解读到哪一面，那他们自己觉得有收获的，是对他们有帮助的，那当然是最好的。我能够从我自己出发点能做到，无非就是把自己的作品做到更好。 不想做偶像，只想做好自己，完成好作品，奉献给大家的吴亦凡似乎已经越来越靠近自己的目标了。从电影《老炮儿》开始，吴亦凡的戏路变得越来越宽，不仅在对角色的掌控力和塑造上有了飞跃的进步，在音乐作品方面，今年也是吴亦凡接连发力的一年。前一阵子发布了全新英文单曲《July》，更为他迎来业内和粉丝们的一致好评。相信吴亦凡很快就可以从偶像明星变身为实力巨星了。 My FM 音乐爱新鲜 My 100.5 I'm a fan of music. Music 40 starts now. 想过老家的地方，夜黑的城。 Music 40 最过瘾的音乐时间。你好，我是林凡。 My FM。 为青春战斗过了吧，我的摇滚 hold 住了吗？那名叫岁月的苦茶，不好喝依然吞下它。记不得我怎样踏出了老家，跟现实这小子打一架。荷叶的梦满身伤痕和泥沙，可是我发誓没有忘了那心中的话。我就是一颗滚石啊，谁不学也随他，什么样的路都不怕，永远做一颗滚石想为谁停下，翻山越岭后往回看，二十五年啊。这一路太多的分岔，有时候甜也有时候辣，划破石头留的伤疤，不好看但我谢谢他。记不得我怎样踏出了老家，跟现实这小子打一架。荷叶的梦满身伤痕和泥沙，可是我发誓没有忘了他，那心中的话。我就是一颗滚石啊，谁不学也随他，什么样的路都不怕，永远做一颗滚石吧，不想为谁停下，翻山越岭后往回谁停下，翻山越岭后往回看，来吧每一颗滚石啊，谁不学也随他，什么样的路都不怕，永远做一颗滚石啊，不想为谁停下，翻山越岭后往回看，二十五年 传一颗滚石，时间来到了12:09，你正在收听的是 Music 40，我是董真。歌曲《爱就一个字》呢，是1999版的动画电影《宝莲灯》的片尾曲。那这首歌也是由情歌王子张信哲的代表作。那当时呢，在内地也是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那其中高亢清亮的歌声更是温暖感动了很多观众。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赶快来听张信哲《爱就一个字》。

只有你才会在意，落在我世界里的雨滴。所有人在崇拜嫉妒里的我，只有你才会懂我，逃过伤口的那个我。谢谢你给我那一座叫宽容的天堂，让我能轻身能流伤，没那些挑剔的目光，帮我逃离冷血的战场。用一首带着阳光的歌唱，一首歌照亮你的心。用一首带着阳光的歌唱，一首歌温暖你的心。你就是看我心，默默的关心，默默支持我呀。来，让我用心为你唱一首歌，我不会再寂寞。用一首带着阳光的歌唱，一首歌照亮你的心。用一首带着阳光的歌唱，一首歌温暖你的心。 四十分钟的音乐播不停， 我们是牛奶咖啡。只是掩饰你的害羞、oh。 自关诗敏，别说随心好音乐，欢迎回到前四十分钟没有广告打扰的 MyFame 100.5 Music 40，我是董真。最近呢，周杰伦是把演唱会唱进了香港的红磡体育馆，他为香港场呢更是换了五套新装啊，其中硬件道具呢也都是升级，总计呢是多花了1000万元的台币，而折合人民币呢大概是216万元。同时呢，他在现场更是演唱了谭咏麟的广东歌曲《一生中最爱》。那据了解呢，他的太太昆凌其实也在现场，那他这唱这首歌呢其实也是在向太太来示爱，在现场也是显得格外的浪漫。那同时呢，把周董一直是视为偶像的 Angelababy 呢当时也是挺着孕肚到场欣赏，那不得不说周董真的是太有魅力了。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的演唱者呢是位天后啊，虽然说近几年他很少露面了，但是呢他也是非常的有魅力，来听许慧欣《爱情抗体》。 只在 MyFam。 昨天的我们走远了，在命运广场中央等待，那模糊的肩膀越奔跑越渺小，曾经并肩往前的伙伴，在举杯祝福后都走散，只是那个夜晚我深深的都留藏在心坎，长大以后我只能奔跑，我多害怕黑暗中跌倒，明天你好含着泪微笑，越美好越害怕得到，每一次哭又笑着奔跑，一边失去一边在寻找，明天你好声音多渺小，却提醒我勇敢是什么。朝着反方向走去，在楼梯的角落找勇气，抖着肩膀哭泣，问自己在哪里，曾经并肩往前的伙伴，沉默着懂得我的委屈，时间它总说谎，我从不曾失去那些肩膀，长大以后我只能奔跑，我多害怕黑暗中跌倒，明天你好含着泪微笑，越美好越害怕得到，每一次笑着奔跑，一边失去一边在寻找，明天你好声音多渺小，却提醒我长大以后我只能奔跑，我多害怕黑暗中跌倒，寻找明天你好生命多渺小，却提醒我勇敢是什么。 来自牛奶咖啡，明天你好，欢迎回到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亚洲情歌天后梁静茹在2015年5月呢，是在北京举办了叫好又叫座的《你的名字是爱情》演唱会之后，那时隔近两年呢，也是将会在2017年，就是今年的4月8号，将会再次重返北京，是在首都的体育馆来举办《你的名字是爱情》北京演唱会的安可场，也将会再用歌声来传递浪漫的幸福。那由于是他重要的复出演唱会，同时呢再加上梁静茹的现场以前也是一直备受好评，所以呢在2015年的时候，这个北京演唱会的万张门票呢，据说在开票当日便被火速秒杀，那以至于可能很多歌迷朋友在刚刚得知他演唱会消息的时候呢，门票便一票难求。而现在呢，今年4月份的这个演唱会门票呢已经是正式预售，所以呢喜欢梁静茹的朋友可以来通过各大票务平台赶快来进行购票啊，否则的话真的又将会是一票难求。那接下来继续好音乐送给你。

朝朝暮暮的期盼，永远没有答案。为何当初你选择一刀两断？听你说声爱我真的好难。曾经说过的话，风吹云散。站在天平的两端，一样的为难。唯一的答案，爱一个人好难。想要把你忘记真的好难，思念的痛在我心里纠缠。朝朝暮暮的期盼，永远没有答案。为何当初你选择一刀两断？听你说声爱我真的好难。曾经说过的话，风吹云散。站在天平的两端，一样的为难。唯一的答案，爱一个人好难。 超级经典的一首歌，来自苏永康，爱一个人好难。随随心好音乐，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 MyFM 100.5 Music 40，我是董真。中国人呢都喜欢喝茶，那你知道怎样喝才能够喝对呢？首先我要给大家分享就是早茶。说到早茶，你要喝的时间呢就是早饭后的9点到10点这个小时来喝，这样呢是可以起到提神还有排毒以及抗疲劳的作用。而早茶呢最适合选择的就是花茶。第二个说到的就是午茶啊，就是咱们现在的这个时间，也就是在午饭或者是午觉之后的1点到3点喝最好。那午茶呢也适合浓一些，比如说绿茶就很不错啊，因为绿茶呢是具有抗氧化等保健功能，所以最适合可能经历了上午半天繁忙工作之后的你，那绿茶呢会让你觉得更加的有精神。最后一个要说到的就是晚茶。那晚茶呢就是晚饭过后6点到7点来喝啊。那说到红茶呢，其实有具有这个降血脂还有助消化的功效，所以说在晚茶呢最好是选择红茶来喝。好了，小常识过后继续听歌，来自郑钧《风马》。 借钱吃海货不算不会过， 季辛格隆重推出春节海鲜大礼包， 公司福利，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 京津冀3D免费送货上门， 谢辛格咨询热线400-827-9818。 MyFM 10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尖叫，是孩子们在欢笑，无声的祈祷，是金粉在风中飘。落花般的风马唱诵着解脱的莲花，落花 多话少，四十分钟没有广告打扰，我在 Music Forty 等你。大家好，我们是 陆先生乐队。 My FM。 没有时间没

下一秒我们会播哪首歌曲，但你知道绝不会是广告。 Music 40 40分钟好音乐播不停，只在 MyFM。 记得你喜欢咬着我的手，然后给我你嘴里的酒，要我陪你玩丢丢。你喜欢我摸摸你的小耳朵，我在我的身旁没有烦忧，在梦里遨游。好狗狗，好狗狗，这些你陪妈咪这么久。